相呢，这相就是能。啊，华严经上说的，啊，自信、智慧、德能，这三样东西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的。外头没有啊。啊，我们对这个要相信，这个生人就是生性，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欢喜！啊，这个药是欢喜。知道这是自性本有。啊，现在有的，我们要生起作用，我要能用得上，这就是。啊，实的呢，我都要能用在我的生活，啊，今天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个人叫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实的能，啊，何言？啊，这和底下讲心静为心，何言心静？以心胜故，如水清珠啊，能清浊水。啊，心静为心啊，啊。为什么说心静？心静就是心，所以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他向五祖提出的报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心静。啊，真心本来是清净的，清净是没有一丝毫污染。底下一句，以心胜故，胜是殊胜，就是它的能量太大了，它的作用太大了。啊，这个胜可以把它解释为现代科学家所讲的能量。啊，真真不可思议。下头举个比喻，如水清珠，能清浊水。啊，这是个宝珠，这水很肮脏。水清珠放在这个水里头，浊水自然就沉下去了。啊，水就干净了。又住染法，各自有相啊。唯有不信，自相混浊，复能混浊于心心所。啊，这是又举个例，染法。啊，染法是烦恼。啊，唯识宗里面讲烦恼有26种。啊，大分，如果细分呢，分不尽呢，无量无边烦恼啊！啊，佛为教学方便起见。通常把它归纳为108个烦恼，叫108烦恼。这念珠啊，108口，表什么呢？表断百八烦恼。 啊，佛有108个法门，对治108烦恼。啊，烦恼细说，84000。啊，84000尘劳烦恼啊，那佛有84000法门来对治这些烦恼。啊，84000太多了，但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啊，佛教词典查84000，你真能查到，告诉你84000怎么来的。啊，可是归纳到最后，弥勒菩萨造瑜伽师地论，归纳为660，还是太多了。啊，天前菩萨说不便于初学，啊，初学的人嫌太多。啊，对初学简单，把660法归纳成100法，叫百法明门。啊，大乘呢多半从这部书入门。啊，百法好修啊！啊，分为五大类，叫五位百法。啊，第一类心法，第二类心所法，啊，第三类善法，这个。这个心法、心所法是两类。啊，这个善法跟恶法，这都是染法，善恶都是染物，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后面还有一个不相应心法，最后一个。无为法啊，一共啊分这几类啊，染无的26个烦恼，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根本烦恼6个，贪嗔痴慢疑5个，加上一个恶见。错误的见解叫6个，啊，错误的见解是见惑，贪嗔痴慢疑是思惑，惑起来叫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染污的，这个东西要是断掉了，就超越6道了。6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就是染污。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如果照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来比例来说呢，6道轮回是凡圣同居土，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这样说大家就非常清楚了啊！释迦牟尼佛也有10宝庄严土。啊，但是是诸佛的10宝庄严土，是以阿弥陀佛的10宝庄严土最极庄严，啊，没有人能够比得上。那个地方叫净山净美。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723页。倒数第二行看起，臣为师论云：信者为实德能，圣人要欲心静为心，何言？心静，以心胜故。如水清珠，能清注水。又诸染法，各有各自有相。唯有不信的自相混浊，复能混浊于心心所。如即会悟。自会回答，信真翻彼，故尽为相。今修净土，诸乎心净，性为极物，名亦深矣。成为是论里头这一句话说明信心重要，敬重修学三个条件叫三资粮，就是信、愿、行。大乘经论像华严、大智度论，都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信是入道的根源，是所有功德之母。这个意思就是，它能生无量无边功德。如果不信呢？问题就严重了。今天的社会，我们讲起传统文化，讲起佛法，乃至于一般的宗教，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人没有信心了。中国五常里面，仁义礼智信，信是所有德行的基础。信要没有了，上面四个字全没有了。仁者爱人，现在人不自爱，怎么会爱人？义者循礼，现在人不守规矩，不遵守法律，义没有了。礼也没有了。智，礼智，智也没有了。现在人就是迷惑颠倒。你问问他，自己有没有信心？自己没信心，所以他对于一切人也不相信，不相信父母，夫妻当中没有信心，父子没有信心，这个问题严重了。这是 传统文化、圣贤之学最大的障碍。啊，没有门可入了。信心是心得，自信里的本有的。现在为什么失掉了？没有人教了，没有人讲，也没有人学。啊，可以说从小他没有看到人有些有这个守信的人。啊，人已经在这个社会长成了，啊，80年代初期，我是1982年第一次到美国，发现美国人对人不相信人是好人，一定要拿出证据证明你是好人。这社会怎么会到这种样子？啊，回想想过去的老中国，不说很远，60年前。我们都认为每个人都是好人，啊，不相信人是个坏人。现在人不相信人是个好人，啊，这才是真正的障碍，这是根本的一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学佛，我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就是相信。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对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叫信心。啊，有一丝毫怀疑，就不能往生。念佛念得再好，啊，也不能生净土。有信心，还得有愿心，我愿意去。欧耶大师讲得好，这是400年前的人明末清初啊，晋宗第9代的祖师，他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愿心？这是往生净土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二个，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于念佛功夫的深浅啊，没有说念多少啊，功夫深的，也就是信心坚定的；功夫浅的，半信半疑 啊，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对极乐世界不甚清楚。啊，但是有信有愿，往生品位就低。啊，信心要真诚。啊，真有这个大愿心，对于极乐世界清楚明了。念佛功夫就深，深到极乐世界。品位就高啊！问题是这个地方真能放得下？啊，成唯识论，这是说一般大乘教与实的能。这三个字都是心得，实是真实，不是假的。啊，什么是真实？自信是真理。啊，真心、自信，这是真的。除这个之外，所有的现象都是虚妄的。啊，《大乘经》上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但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虚妄，啊，就连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啊，我们在大乘经论，总结。佛菩萨的教诲，现在明白了。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三个通通有，就有六道轮回。如果只有两个，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啊，你看到什么境界呢？叫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看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是净土，这个里头没有凡夫。啊，位次最低的是阿罗汉。啊，如果能够把妄想分别再放下，一真法界就现前了。你看，一真。这是真的了啊！那么十法界都是假的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假的，十法界不见了啊！十法界从妄想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那这一真法界是什么呢？一真法界里面住的人。妄想分别执着全断了，没有了。但是还有无明习气没断，啊，就是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断。啊，这个东西没有方法断，因为你一起心动念，你就堕落了，到下面去了。啊，那怎么断？随他去。时间久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 啊，往生到这个地方，早年往生的，他的习气淡，淡薄。啊，刚刚往生去的，习气很浓，所以习气浓淡不同，分41个阶级。啊，最高的等觉菩萨，把最后那一点微细的习气断掉了，娑婆图没有了，所以娑婆图也不是真的。啊，这个时候等觉菩萨成佛了，妙觉如来。啊，他住哪里？他住长吉光。长吉光就是真，就是实在的。啊，这是永恒不变呐。啊，自信是光明的。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啊，《大学》里头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明德就是佛家讲的自信。啊，自性之体，自性有它的体相作用。啊，体是真的，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出来了，把这个体完全是讲自性的体相用说出来了。啊，自性的体。不生不灭，啊，自性的相，本自清净，本无动摇，这是自性的相，啊，所以大乘教里告诉我们，真心理念，啊，真心没有念头，真心。不动，啊，所以佛法里头，无论哪个法门，包括净土在内，没有不强调修定的。为什么？定接近真心，啊，妄念呢，全是虚妄的，叫妄念。有念都是妄念，啊，自信的作用，在隐的状态之下，本自具足。隐是什么？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它具足，你不能说它无。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都找不到。但是它能生。啊，遇到缘呢，能生万法。啊，万法就是这三种现象具体现前了，啊，能生万法，所以能生万法不能说它有，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梦中境界，啊，好像是真的，醒过来没有了，梦中境界不能说它有，啊，梦醒了之后不能说它没有。啊，好像真有那回事情。世尊49年教学当中，用梦做比喻的说的最多。啊，梦幻泡影。啊，梦幻泡影这一句，实际上主要是讲梦。 那三个字是陪衬的。这是用现在的话说，宇宙之间的奥秘。很不容易理解。世尊讲这些道理，讲这些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啊。前面讲过20年的，他讲经教学有次第，帮助我们境界慢慢提升的。前面12年好像是办小学。讲阿含，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这些东西，好懂，我们很容易接受。12年之后讲方等，方等是大乘预备班，8年的时间，和前面20年才跟你讲般若。般若说跟你讲宇宙人生真相。没有20年的基础，你一接触很不容易理解。你听不懂。这是很高深的一门功课。般若讲了多久了？讲了22年。我们就晓得，佛讲经49年，22年讲般若，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般若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学最主要的一门功课。最后8年讲法华。法华讲什么？般若智慧如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真究竟圆满的佛果。成佛的法华，究竟圆满了。49年分4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我们不谈，前面说他在定中说的，定中的境界太深了。那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的经义跟《法华》相通的。这个实德能，是真有。德是讲自信的心得，这个德，中国古人称为本性、本善。你看，本性、本善，实。就是本性，德是本善。在佛法里面呢，《华严经》上佛说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德就是德能，相就是相好。啊，德能成就相好，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么出现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人去画图，没有人去施工，啊，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啊，是性德变现出来的。那我们这个世界，当然也离不开性德，离开性德，哪有这些现象呢？那为什么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是圆满的性德，清净的性德，我们这个地方是染污的性德，啊，本质是性德，这佛都不会否认的，它被染污了，什么东西染污了？自私自利染污了，性德里头没有自私自利。啊，性德里头没有名闻利呀，就自性里头，本自清净吧。啊，性德里头没有贪嗔痴慢，性德里头没有是非任苦。啊，真的是清净，不染，一尘不染。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心得。啊，他所流露出来的世界，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怎么会流露出来？众生有感，心得自然就有应。啊。众生感呢，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感，啊，求佛菩萨保佑。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但是他会应，感应道交。啊，我们的念头才动，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与法身菩萨全知道。啊，我们念头在动，就好像我们这是个发射台，我们的电波发出去，他们全收到。啊，实际上我们跟他能力相同。啊，十方世界这些波动现象，我们也全收到啊。收到怎么样了？收到机器不灵了。机器有故障，啊，他们没有故障，啊，他们清清楚楚，不但念头，他知道，我们的身体他知道，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也是波动，才生出来的，没有波动啊。物质现象就不存在，啊！现在科学家知道了，啊，物质怎么来的？念头波动里头产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细胞，啊，这种波动现象，诸佛菩萨清楚，清楚就是对你整个身体健康状况。完全了解。那我们身体有病痛，佛菩萨为什么不保佑我？佛菩萨不是不保佑，而是这个痛是你造的业，啊，你自己做的，应该要承受。信佛众生三无差别，他帮不上忙啊！ 啊，怎样解决呢？要你自己去解决。你把你的细胞里头的病毒把它清除掉，你就恢复健康。啊，细胞里头什么是病毒呢？见思烦恼是病毒。啊，你看莫那跟整个宇宙同时出现的。啊，莫那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第一个是我见，第二个我爱，我爱就是贪。第三个我吃，就是愚痴。第四个是我慢、傲慢，傲慢属于嗔恚，所以贪嗔痴三毒烦恼叫三毒啊。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之间所有的病毒，那个根就是贪嗔痴。啊，再加上两个，就是傲慢、怀疑。啊，幕后再加一个，所有一切看错了的事情，啊，叫见惑嘛，看错了，贪嗔痴慢疑，我见。啊，你的见解，看人、看事、看物，全看错了。六大烦恼啊，就是世间所有一切病痛的根呐、啊。你能把这个根拔掉？啊，反过来，培养正确的心念。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啊，把错误的见解全部放下，恢复真知正见，你一切病痛全好。这是从根本上治疗，啊，不需要用药物，也不需要任何医疗，啊，自然就好了。不但可以调整我们自己身心的健康，也能化解我们居住环境的灾难。啊，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在佛法里面讲的，也是这六个根本烦恼造成的。啊，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啊，海水上升，江河泛滥，贪赶来的呀。那现在世界人哪个不贪？啊，嗔恚感应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这是有火啊！啊，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从前没听说过，啊，现在叫飓风、台风、龙卷风，特多啊！最近这两年了，愚痴赶来的，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 啊，怀疑，怀疑什么？没有信心了。啊，这个灾难非常非常重，山崩地陷，高山会倒下来，大地会沉到海底。怀疑，啊，怀疑对自己呢？现在医学上说，免疫的能力啊，没有了。啊，免疫能力上信心，信心越强，免疫能力越强。啊，人到怀疑，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时候，那就没法子了，你免疫系统全毁了。啊，无中见祸，可以用一句话把它包括了，邪知邪见。啊，邪知邪见带来的麻烦，不胜枚举。啊，因为知见错了，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自信相违背。与自信相违背的就是灾难。啊，你知道那些错误没有关系，你不能做错事情。啊，你要做错事情的话，灾难跟着就来了。啊，所以信心是多么重要啊！啊，又诸染发，染发是烦恼，啊，是属于心所法里头的。啊，心所法有51个。叫心所有法，啊，换一句话说，这心所有法不好懂，就是心起作用，啊，唯识里面讲的心，啊，心是什么意思？心是分别的意思。啊，分别有执着啊，相宗讲八个心，80，眼耳鼻舌身意，还有摩那跟阿赖耶，他们都有分别的能力。也有执着的能力，执着能力最强的是第七识，分别能力最强的是第六意识。啊，记忆这个念头最强的是阿赖耶识。啊，心所发了是这八个心起的作用。啊，那么住染发，染发是心所发里面的烦恼发。啊，烦恼有根本烦恼6个，刚才说过，有随烦恼20个，还有不定4个。这不定是他遇到善。他是些善法，他遇到恶也属于烦恼法，啊，他不定。啊，这是一切的染法，过之有相啊。啊，贪有贪的相，嗔有嗔的相， 吃有吃的相，唯有不信的自相混浊。啊，不信麻烦可大了。啊，不信自己本身是混浊的，迷惑颠倒啊，他不清楚啊。那么他还障碍别人，还染污别人。啊，染污其他的心跟心所，所以这个病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啊，下面举个比喻，如集秽物，啊，非常肮脏的东西，他自己肮脏，他也给别人带来肮脏。啊，信呢，正好。正是他的反面，啊，性真反比，心是清净的，啊，不性是染污的，心是清净的，啊，所以性是本性本具的。德能的一种，啊，不信呢，这就变成烦恼了。现在讲修净土，净土的三资粮，第一个就是心，诸佛心净。信经则佛土经呢，所以信为极物，最重要的、最紧急的，就是信心。啊，明义圣贤，明是明白了，让你晓得修净土啊，这信最重要啊。啊，是故。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说，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显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若有能信如是之事，当知世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啊，也不可思议。这经上说的啊，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什么是佛法？法是指一切法，佛是觉悟的意思。啊，帮助一切众生通通觉悟的法，就叫佛法。佛法就是讲经教学。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极乐世界人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这个东西不是干净的。啊，是阿赖耶的摩那识。拦取相分里头的一点点， 认为是自己的身体，也揽取见分里面的一分，认为是我。啊，我们现在一般称它为灵魂。啊，实在讲，他灵魂不灵，他迷了。他灵了就好了，灵了就成佛了，迷了就改六道，做凡夫了。那我们的见分是阿赖耶的一分，相分是阿赖耶相分里的这一分，这么来的。阿赖耶本身是迷惑，迷而不觉。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现象，很麻烦。啊，本身就不健康。你看，每一天要吃三顿饭，这个饭就是药啊。你不吃，不吃病就发作，病是恶病。啊，饥饿是病啊，你就很痛苦啊。啊，极乐世界的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跟我们完全不相同。啊，法性身的身体能量是来自自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不需要饮食。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了，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里头一尘不染。啊，法性里面流出来无量珍宝啊，这些珍宝什么？珍宝就是物质的基础啊，极乐世界一切大众所享受的啊，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全是发心的变现出来的，要发心图。这个好啊，所以他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此界、他方。啊，时间、空间在极乐世界都不存在。啊，时间空间不是人的，在白话明文里头，时跟空属于不相应心法，一共有24个。所谓不相应，就是现在人讲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具体事实，啊，是个抽象概念而已。啊，所以时空都不存在。啊，这是圆满回归到自性。所有佛法了，世尊没有间断地在宣讲。菩萨也在宣讲，七宝树林，树也在宣讲，宝池里头八功德水也在宣讲，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没中断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决定不会迷惑。为什么时时刻刻有人提醒你啊，你不会造恶业，你的进步非常快速啊，啊，一生必定成。 成佛。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啊，那方法非常的巧妙，你能够相信这些事情，这个人不可思议，这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相信，你为什么会相信啊？实际上呢，这两个理由啊，第一个，善根太深厚了。啊，善根从哪里？过去生生世世都学佛，善根深厚。一接触，马上就相信，不会。第二种相信的人呢，经论通了。啊，佛讲的这些经呢，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相信了，不会。啊，不是这两种人，你让他相信难呐！啊，经教没有通达，啊，没有那么深厚的善根，啊，虽然信，半信半疑，到临命终时依旧搞六道轮回，这种人太多太多。啊，不知道有多少啊！啊，所以真信呢，真不容易。啊，那么现在人工作繁忙，念头复杂，念头太多了，啊，静不下来，定不下来，你叫他听经。太难了，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听一遍，1200个小时，啊，一天听4个钟点，得整整300天，他哪有时间来听啊？那换一句话说，他要不是善根，善根深厚，啊，肯定半信半疑。就障碍往生啊！啊，所以相信的人不可思议，所得的业报啊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梵文，翻成中国意思是不退转。啊，菩萨也有进也有退呀，不退转的菩萨，那就决定成佛了。啊，什么样地位才是不退转的菩萨了？在我们大乘佛教里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不退转。是这个境界，不到这个境界，通通都会退转。啊，这个境界多难，在我们这个世界，一生决定达不到。可是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修的。你自己烦恼习气没断掉，但是阿弥陀佛把本愿无量劫修行功德加持给你，你真能得受用。啊，所以你在极乐世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啊，以及修学，用我们的话来说，你都得到了保障啊，保证你在一生当中啊，成佛， 啊，成什么样的佛呢？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还得了吗？啊，所以业报不可思议啊。又要解云，啊，藕益大师说的，唯有大智啊，方能谛心。这个谛心就是诚心、真心。啊，相信这个法门可不容易啊！啊，唯有信你才能修，你不信，你不能修啊！不信修了没用啊，不能往生啊！啊，只是培养自己的善根啊，这一生去不了。等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的时候呢，你的善根就厚一点了。啊，所以今天善根深厚的人，我们在经上得到，我们想不到。佛告诉我们，一遇到经中就能相信，深信不疑。这个人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好不容易遇到一尊佛了，他遇到无量佛了，在无量佛所修的善根呢？无量佛那就叫无量劫，可见他善根深厚，其来有自，不是随便来的。啊，那我们的善根够不够呢？能不能往生呢？你要是真相信，真发愿，啊，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条件，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你的善根成熟了，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啊，都是六根什么？收心呐，眼睛不往外看了，收回来；耳朵不听外的东西了，收回来。啊，这样的人，外面的境界不会干扰你，不会障碍。为什么？你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心里面有的这一些肮脏东西，把它清除掉。清除掉之后，外面有的这六尘境界，绝不放在心上。啊，顺境，善缘。好啊，你要放在身上，你去不了极乐世界。为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了，善恶都染污了。善，你生三善道；恶，你到三恶道。啊，在六道里头出不去。所以佛法是净业，不是善业。啊，净业怎么修？断恶修善，不着相。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这就叫净业。啊，净业就是清净心，清净心是起作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譬如饮食。每天都吃饭的，吃饭这个菜好吃，喜欢它；那个不好吃，挑剔。这什么？这你就造业了。你通通把它放在心上去了。啊，吃饭管吃饭， 绝不放在心上，这人不造业。饭菜什么都平等的，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一口一口的饭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修静业。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最最难的人事环境。这个人，我喜欢他；那个人，我讨厌他。这往生极乐世界去不了。怎样才能去得了呢？要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都尊敬。都爱护，都像爱自己一样，帮助他们，成就他们，不要眼睁睁地看到他搞六道轮回，这就前面讲的大悲心大慈大悲。念念呢，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自己真的是万缘放下，万缘放下，不受染污了。没有是非善恶。心里头绝不放这个东西。但是你不能不明白。你要连是非善恶都不认识，那你是白痴啊！极乐世界没有一个是白痴的，个个都是高等智慧，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啊！这才是真的成就啊！所以修清净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住在这个世界，要把这个世界当作旅馆，不是我的。这世界里头什么东西，一样东西都不是我的，包括身体都不是我的，你才真放得下了。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人道无求，品自高这才是弥陀弟子，这才是修净土的行者。我们真想到极乐世界，从现在起我就真干了。我总知道多少，我就做到多少。我天天在学，天天在加工永恒。论住安乐集的里头，论住坦然法师。立三心，第一个是纯心，信心深厚。第二个呢，一心，信心纯也。只有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除此之外，心上什么都没有。第三个相续性，信心相续，不杂于念，其他的念头都没有，不但世间法没有，佛法也没有，《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我现在专修净土了，那些法统统放下，我都不修了。啊，专修净土。啊，这一生没有别的，就是想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什么都有了。啊，极乐世界是100%的心想事成。我想学这部经，经在面前。啊，我不想学的时候，它就不见了。不要收藏啊！西方极乐世界没个人家了，没有家具，空旷啊！啊，客人来了，来多少人就有多少狮子座，啊，清净庄严。客人走了，那都没有了。变化所作啊，清净无为。啊，论住上这三心，这三个信心，啊，纯深厚的信心，纯疑的信心，相续不断的信心，啊，并曰：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呢，即是纯心。据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你要有这三种信心。你不往生呢，没这个道理啊！决定的生啊，说得多恳切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纵观诸经论啊，我们看看经论里头所说的，祖师大的著述里头所说的。啊，苏朝为信即心经，心经才是真心。古应王经为能行如是事者不可思议。啊，这个人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大乘经上说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现在这接触到，就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你的信心坚定。信心清净，信心不动摇。啊，如果没有过去生中无量诸佛的加持，你不可能升起信心。这不可思议啊！啊，第二个，因缘不可思议。啊，我自己。是因缘不可思议啊！年轻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如果他要不是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我这一生呢不会碰到佛教。啊，为什么呢？从小有个错误观念，宗教都是迷信的。啊，迷信不可以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不接触啊，永远不知道啊。啊，老师介绍给我，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要跟最伟大的哲学家学。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样把我引入佛门呐、入佛门之后没多久就认识张家大师。我学佛的根是张家大师奠定的。我跟他3年，老人往生了。那一年我26岁，张家大师65岁，的祖父辈的人。他68岁走的。我跟他3年，语言殊胜。学经教，遇到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大德，同宗同教啊。我遇到他那一年，他70岁，我31岁，31岁，他70岁，30岁遇到的。跟他学教，要遇不到这位老师，我不可能出来讲经。认为什么呢？讲经太难了，那哪是普通人呢？李老师劝我出来讲，我说古人讲啊，错下一个字转语。读500十页呼声，看到经，我看可以，读可以，听可以，怎么敢去讲？老师告诉我，你不发心讲，他不发心讲，将来讲经没有了，佛法就灭了。这个话我听得懂，是不错。但是讲经要具足条件，我不具足啊。他老人家来说，正好办了个班，叫经学班，台中莲生。经学班学什么呢？专门学讲经，有20多个学生，全都是在家人。那个时候我没出家，我也是在家人。他叫我，你到，今天经学班上课，你去看看。我说好，看看可以。我去坐在最后一排，看到了人家教人讲经。我看到之后，这个好像不难了。经学班讲经的学生，一半多，20多个人。差不多有11、12个，都是小学毕业，中学毕业有7、8个，大学2年级的学生没有毕业，只有1个，高中大概有2、3个，初中有7、8个，就是这样的程度啊。我这一看呢，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啊！高中以上呢是上，我没有读过高中啊，我初中毕业了，那比起小学毕业的，那我比他强一点的。所以我就跟老师说，行，我可以参加，对，这样带我参加。学讲经。讲经完全是佛讲，到以后明白了，佛家培养法师，世世代代都是佛小祖这样学成。老师怎么讲，你怎么讲，讲漏了没关系，你自己可以不能添，你添上去就错误。 啊，完全照老师讲的方法重复复讲。啊，如果能够复讲十年，你自然就会讲了。啊，老师的标准，古时候标准5年。啊，5年一定要守着规矩，就是复讲的规矩，自己不能加东西在里头。5年之后，你可以看参考资料，你可以讲解的时候，可以增可以减。啊，但是5年的是基本功夫，那你必须要学，学耐心，学谦虚，学恭敬。啊，否则的话，不在这上奠定基础，稍微能讲的时候，傲慢习气出来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傲慢习气一出来，整个就完了。啊，你看《论语》里头，孔子说的话，说假使这个人，他的才华如周公之美，啊，周公是圣人，孔老夫子一生最仰慕的人，最崇拜的偶像就周公，啊，他非常想学周公，没有机会，啊，所以这个语言重要啊。啊，我遇到张家大师，老人家劝我出家。啊，因为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家人。啊，又很喜欢学，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是出家的，找个师父啊，找谁呢？他告诉我，你别去找。我说为什么？你去找他不答应，你会不会难过？我说当然了。那不找怎么办呢？你求佛菩萨，真正发愿往生，求那个师父来找你。啊，我就真的这么干的。啊，干了差不多5年，5年，张家大师圆寂了，是没错，圆寂了2年，啊，真的，有寺庙里头的出家人来找我，这寺庙的住持，啊，希望我，他知道我有意思出家，啊，来找我，我没答应。大概是1个半月的时间，他来找我9次，我看他很有诚意。啊，我跟他提出条件，啊，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不做金蝉佛事，啊，专门在讲经教学上下功夫。他同意了，啊，我才答应他。啊，所以我这一生没有干过金蝉，没有做过法会，啊，只是讲经。啊，初出家的时候教佛学院，啊，还有一些居士、一些寺庙，请我去讲经，我到处哪里有钱就到哪里去。82年之后，给外国结了缘，啊，这个缘结了全世界了，啊，那是什么？2个大专讲座的学生，啊，台中慈光大专讲座，台北佛教会，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啊，那这些里头的学生跟我都说。啊，台北这个大专讲座， 我教了4年，我给他们上课。台中李老师这个讲座，我旁听了10节。到第11节，旁听了11节，第12节以后我就没有参加了。认识人多啊，这些学生毕业之后都到外国留学，毕业在外国工作，所以这读书人一到外国去一通知，美国各个大城市的人都知道了。以后就每年呢要周游世界一次。语言界的好啊，没有这个语言到哪里去？谁请你去讲啊？一生没有寺庙，可是一生讲经没中断。我们用卫星电视，11年。今年02，整整10年，03年元旦开始的，用网络呢，大概有20年。这个工具好啊！你们到我这儿来，看到我的大雄宝殿，我那上头那一个是大雄宝殿，下面那一个是我们的功德堂。我们这个钱，这个奖金教学，卫星传播，网络是直播，现在就能看到。卫星要1个月，因为有字幕，字幕打上去，它有后置，所以影响很大。如果在现前，像我这样讲经，能有10个、20个人，佛法就兴旺起来了。一个人太单薄了。我劝大家出来讲经，他不相信，不敢承担那就没法子了。现在从媒体、从网络能够看到全世界灾难的信息。前几年还瞒着了，现在公开说了，为什么太多了？日本可以说完全承认。没有办法再回避了。我们只有断恶修善，改邪归正，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什么灾难都没有。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古老的玛雅灾难预言，说在今年12月，今年12月，从月初到明年正月底，我们要在这个期间之内，把自己念佛的功夫达到往生的标准。灾难来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吧，欢欢喜喜。不再留恋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太苦了，做人做得好辛苦啊。 啊，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成功，克期取证。啊，精进不懈，真的万缘放下了。啊，从哪里放起？给注释，从手提电话放起。你的心才会清净。手提电话也不放，每天干扰你，那个力量大了。啊，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不看电视，这个我们都做到了。啊，现在要不用耳机。啊，这个手提电话，啊，可以有紧急事情可以打给人，平常关机。啊，跟我一样。你看我的手机，3个月充一次电，1年充4次。啊，1个月可能用不到一次。啊，没事。啊，别人也别找我。啊，我去告诉大家，我有手机关机，我不用它。我有事情找你，会打电话。啊，什么东西干涉我最厉害，我首先把它断掉。我们看念老提的几句话。当知此之信心，这在百尺竿头啊，又进一步啊，非思量之所及。为什么呢？要加上一心一念进行。啊，这是对于信心又更进一步。净性就不可思议了，再加上一个一念，更不可思议。啊，只有一个念头，不许有杂念。禅宗三祖，信心明上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尽，真于此一位。啊，也就是说，一念进行，就这个意思。啊，信心不二，有二心就不是一心，不二就是一心。啊，信心不二就是信心一心。啊，不二信心，一心信心。我们必须要做到，认真努力把它做到。啊，所以我在晚年，84岁，清明节，啊，我把《华严经》停了。专修专弘《无量寿经》啊，过去这么多年讲了几十部经论，讲的太杂了，太多了。先天天劝别人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我没做到，所以大家看到又怀疑。啊，现在我回头了。我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其他东西都不看，啊，所以你们送我的东西，我都不会看，啊，我们这地方有个居士提供我们一个大楼， 现在在装修，半个月差不多可以搬进去。那个里头有个图书室，送我的东西通通放在那边，我不去看。我只是自己一个小念佛堂，小佛堂，也是书房，读书的地方。面积差不多也就是摄影棚这么大，还有个卧房，总共加起来大概这么大的，很小。很小，很舒服，听不到车声，听不到人的声音，鸟声很多，晚上虫叫虫叫的声音，住在山上。言语道断了，非去来经。去来经是三世。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现在。这讲一念心性呐。这个一念心性，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1600兆分之1秒，是说的这个一念这一念真心，然后接着这一念要相续，念念是真心，真心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慧疏微微，往生真言。这个要记住，真的是往生真言的。教心心正，这本书上说，清净报土真言，跟慧疏所讲的意思相同。并为一念即一心，一心就是一念。一心的时间那么短，可贵的是念念相续，净念相续。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度摄六根，净念。下集止观第五卷曰：一心具十法界，故知一心者，乃万有之实体，即是真如。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心就是这一念心，这一念心里头具足十法界，具足圆满的宇宙。佛在经上常讲，我们听不懂，听得总有疑惑。最近这30年。全世界这些科学家，我估计有一半以上都在研究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宇宙。这学也走两个阶段。一个走宏观宇宙， 一个是微观宇宙，啊，或者叫它微观世界，啊，找宇宙的起源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那找研究这个这一门东西。这30年来很有成就，越来越接近了。啊，这个谜题，我想应该20-30年之后就揭晓开了，大家完全明白了。啊，这是量子力学家的最大的贡献。啊，他们研究这些论，跟佛经上讲的几乎完全相同，就是一心俱是法界。啊，一心就是一念。具足是法界，一样都不缺。所以《华严经》上佛说，遍法界虚空界，今天就是讲的宇宙。唯心所现，这个心是真心啊，真心变现出来的。妄心变化出来的，真心能现，能生能现，妄心能变。妄心就是阿赖耶，我们现在真妄合合在一起，认假不认真，哎，对阿赖耶认得很清楚，真心不知道。啊，所以法相总不是圆顿法了，圆顿法只有华严法华。他对于这理事境界讲得非常透彻，啊，我们净土宗是圆顿法，啊，虽然这个经文文字看起来不深，可是义理呀，其深无尽。啊，黄念祖这一部注解好啊，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再来，做不出来。这集大成啊！你看他每一段注解引多少经来说，多少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说，他是集注啊，总共引了引用193种书籍，我们看他这个注解，就看等于看193种的精华啊，他都把它抄在此地啊，所以这一样够了啊，不再搞别的了，还想搞别的，等到极乐世界再搞。啊，到极乐世界，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不要吃饭了。啊，衣食住行解决了，啊，行不需要交通工具，啊，念头想到哪里，身体它就到了，神通广大了。啊，不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我们才会真发现。 宗六祖慧能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在哪里？自信就是那一点，就是那一念啊，那一念起波动的现象，那就是妄心。不起现，不起波动，就真心。啊，真妄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佛称为金刚真心，皆能开人心目啊。啊，这下子就不多说了。啊，金刚真心，真实到基础啊！啊，它有作用，作用帮助我们开智慧，帮助我们开道眼。啊，成就道业。下面解释，智心回向啊，愿生彼国。主要解释智心愿生。啊，把这两句合成一句，四个字：智心愿生。啊，智心，即《观经》中讲的至诚心，菩提心的本体。啊，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的，人人都有啊，只是现在迷了。啊，真诚心不见了，不是不见了，它还在。啊，还在什么？你没用它。你完全用的是虚伪，你不用它，你不用虚伪，它就不出现了。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真就在面前，从来没有离开你，但是你从来没有觉察到。啊，佛用这个心，化身菩萨用这个心，啊，全教菩萨还是用阿赖耶，啊，我们应该要明了，把真心找回来，把妄心丢掉。四帖书善道大师的，他说：“智者真也。”智诚就是真诚啊，诚者是啊，智者真的，诚者是啊，就是。真实啊，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也，所修戒行必须真实心中做。这是善导大师教我们的，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唐朝时候。如果我们要明了一切众生的他的身口意啊，他所修的戒跟行啊，戒是经教，行是真正放下啊，必须真实心中做。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真实性，那就全是假的。啊，假的修也好，不是种善根。啊，这一生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想成就， 想往生，你一定要用真实心，你决定能往生。啊，什么时候用真实心，什么时候往生？啊，这一生不能用，来生后世。啊，所以这人为什么不敢用真心？怕吃亏，怕上当。所以不敢用真心，不敢说实话。这个怕吃亏，怕上当，最后是吃了上了大当，吃了大亏。为什么呢？把极乐世界障碍掉了。啊，把整个地球给你做你的财产，都比不上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换一句话说，念佛求生净土，用真诚心，不吃亏也不上当啊。不肯这么干呢，真吃亏，真上当。啊，念佛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通通用真诚心。我只用一个心，啊，不要搞了许多心。对这个人用这个心，对那个人用那个心，你不是心太多了？啊，那个人怎么会有成就？啊，所以我们看修行人，他会不会往生？你就看他是不是用真心，用真心肯定这个人决定往生，用妄心这人靠不住。啊，是真的不是假的。说不得外心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了，贪嗔邪伪呀，见渣不断，恶心难清啊。啊，虽其三业名杂毒之善，一名虚假之善，不明真实业也。善导大师的话要记住啊，因为这位大德在中国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啊！我们在日本弘法的时候，问问日本人，他们知不知道善导大师？个个都知道。啊，善导大师名号在日本很响亮，在日本所有寺庙里头几乎都供奉有善导大师的像，啊，有泥塑的、木雕的，有画画画出来的，啊，都能看到啊，在中国看不到。啊，还有智者大师，这些都是日本那时代。到中国留学生，学成之后回国，对老师怀念，啊，知恩报恩呐、啊！啊，这是当年这一批日本的学生的，我们看到很感动啊，我们不如人家，啊，他们对祖师比对佛还尊重。为什么佛远，老祖宗好远，祖师就在眼前，啊，所以你看他的寺庙非常雄伟，啊，供佛像就这么一点点高，小小的一点点，供祖师的像好大，啊，像真人那么大，他们对祖师的尊敬，这是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老祖宗预言，年年祭祀一次。父母过世，常常去上坟呐，近嘛。至少三次，清明、中元、冬至，大户人家过年，过年把老祖宗请回来，过完年之后再送走。这个提倡孝道。外国人没有，中国人纪念的祖先，所以四帖书上说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教给我们怎样用心修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心不能不清净，不能不真诚。智者真，诚者是实。看一个些众生，看他修行，从哪里看？身口意去观察。就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装出来的，一看就看穿了。真实的，你细心就观察他。他身口意三意不动啊。实在，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报告，五句话，也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清净，就清净一下。如何才能清净？把净，就像美国休兰博士的夏威夷的古老的疗法。他真有这功夫这个功夫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你不肯干，你做不到了。他肯干，专心干这一门，他搞成功。给人治病，这个人远在千里，不需要跟病人见面，不需要去给他诊断，只要病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病历就行了，他就能给你治。在中国跟美国人治，在美国可以给中国人治。他只要这些资料。然后把病人呢观想跟自己成为一体。那换句话说。他的病例就是自己毛病，自己认真用意念把自己的这些疾病恢复正常。千里之外那个人病就没有了，就好了，神奇这个道理佛经上讲得通所以他来看我。告诉我他治病的一些方法，当然治病能量从哪来的？清净心来的。所以他叫人必须把你的记忆是阿赖耶，阿赖要管记忆你看昨天事情我们记得去年的事情我们记得见面为什么会认识你？ 因为你的印象在阿赖耶识资料库里头，碰到了档案一调出来，对照，你什么人？资料库啊，这里头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都有啊！啊，设法界、因缘果报全有，全具足了。啊，修兰博士告诉我，要把这个心里头这记忆啊，通通把它清除掉。啊，不要再记忆。不善的清除掉，善的也要清除掉，恢复你的清净心，清净心就起了作用。这个道理佛在大小乘经里头都说过，叫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你把心放在这个一个地方，什么毛病都能治啊。修兰就是依这个道理啊，他能够把他心里头的记忆统统清除啊，把清净心找回来，这就行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25页啊，725页，从第一行看起啊，智心回向。愿生彼国，智心即观经中的至诚心。四帖疏也，这是善导大师观经的注解啊，叫四帖疏。智者真。诚者实，于民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行，必须真实心中住。善导大师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必须真实心中住，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伪，奸诈不断，恶性难清啊！啊，指这个恶性牢固啊，四通十一切，虽其三业了，名杂毒之善，一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这一段话，上一堂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啊，特别念出来再提醒我们，啊，修学大乘，一丝毫虚假都不能够掺杂，啊，掺杂一点虚假，就好比鹈鹕里面掺的有毒药。啊，全盘都毁掉了，这一丝毫不能差。这样标准修学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不容易找了，真正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时代不是掺假，全部都是假的，真的几乎没有了。啊，前面我们学的。佛教导我们诚实语，现在有几个人说真话？啊，学佛要从哪里学起？过去在宋朝，有人问司马光：“圣贤之道从哪里入门？”司马光的回答：“从不忘语时。”现在这个世界，能不忘语吗？不妄语，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不能立足，我们不能生存。要生存，要立足，一定要妄语。这是什么世界？妄语两舌，果报在地狱。如果想到地狱苦，佛的这些话了，就会认真去想想。啊，现前占一点点便宜，名闻利养占上一点点，来生要到三途去受苦，不值得了。啊，宁愿我现在受苦，我也不愿意来生到三恶道受苦。啊，可是我们这桩事情就没有想到，只顾眼前呢，不顾将来。在现前社会，儒释道乃至于世间所有圣贤教诲及宗教的典籍，可以说不妄语是它的基础，是它的根本。如果这一条做不到了，全都毁掉了。啊，所以我们要有胆识，要没有畏惧。啊，别人说假话，我就说真话。 眼前什么样的亏都可以吃，没有关系，无所谓，前途是一片光明啊，身心安乐，没有忧虑，没有烦恼。这个就是幸福人生。总在我们一念之间，如何取舍？经典里面教导我们，全是真话。全是无上的利益了。这个经上讲三个真实。真舍之机，真舍智慧，真舍的利益。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呢？怎样才能得到呢？都是从不妄语开始。老师听话真干，如果妄语这六个字全没有了，做不到了。所以前面这一段呢，它太重要了，我们不能不多提一提。那么今天我们从下面看起，回向者，以自身一切所修之善根，向于众生，又向于佛道啊！回向，什么叫回向？是将自己每一天所修学的真正的善根修行修什么？这一句话给我们提醒了。你诵经诵得多，拜佛拜得多，念佛念得多，如果心里头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自私自利，还有贪嗔痴慢，你只是表面做得不错，实质上呢，你毫无羞耻啊，假的不是真的。你看这个条件标准呢，是善根呢。大乘教里面常说三善根。三善根是什么呢？无贪、无嗔、无痴。事出世间，所有善法都从这个根生出来的。如果我们还有贪心，还有嗔恚，还有愚痴，善根没有了。佛念的再多，经念的再多，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也等于零。古人说得好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如果用真诚心念一念，那个一念的功德都不可思议。善乱心修一辈子，抵不过他一念的功德，他一念决定往生。 一念相应，一念佛，他决定往生。啊，你善乱心啊，你念一辈子佛都不能往生。这个现象非常普遍的。啊，早年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台湾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老人常说，啊，他在台中创办一个台中佛教联社。我认识这个老人，联社刚刚好10年，庆祝10周年纪念。啊，这个活动之后，我才跟老人认识。老人常说，他不说别人，说我们自己联社的莲友。啊，10000个念佛的，大概只有3、5个往生。1/3，1/5啊，这往生的。那我们看到善导大师，唐朝时候人。啊，他老人家所说的幸运持名，万修万人取啊，一个都不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万修万人取，个个都真干。真修善根呐！啊，现在的人只是修啊，表面上的，把这个善根呢疏忽掉了，忘记掉了。啊，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学佛。一心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要清楚啊！这一部经里头介绍的最清楚、最详细。啊，极乐世界是清净的世界。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德行，充满一切善法。那个里头，没有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没有一个还有名闻利养念头的人。啊，没有一个有贪嗔痴慢的人。那我们也晓得，这些东西还没有放下，那是障碍呀。佛那边没有障碍，自己这边有障碍。只要有这些东西，就障碍你往生。啊，那这一生所修的呢？这一生所修的不能说没有利益，利益不多，不大。啊，在基础上你增长了一点点，距离往生的标准还差很远。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修行在哪里修啊？念经是不是修行？不是。听教是不是修行？也不是。啊，每一天念佛磕头是不是修行？也不是。那什么叫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很多很杂，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身、口、意。啊，身你所造作的，这是行为；口的言语是行为；意的起心动念是行为。如果身所造的、口所说的、念头所想的，都还有自私自利，都还有名闻利养，都还有贪嗔痴慢，这不是修行啊！啊，我们听经、研究经教，啊，念佛，要把不善的心行把它念掉，这叫修行。啊，眼见色，耳闻声，动这个念头了。啊，喜欢动了贪心，不喜欢就动嗔恚心，这都是错误的行为。啊，怎么个修法呢？用这一句名号，贪心才起来，南无阿弥陀佛，把贪心换掉，用这个佛号把贪心换掉，嗔恚心生起来，也生阿弥陀佛，嗔恚心换掉，这叫真正修行，这叫真正慧念。你念这个佛号很管用，把你的烦恼习气业障全念掉了。如果我们念佛听经学教与我们的烦恼业障不发生关系，这都白念了，这不是修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你并没有修正过来啊。啊，这样修学修学法，修一辈子也没用。啊，到最后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很麻烦。我们还要非常认真地去体会呀，六道轮回的冤冤相报。我今天骗人，来生人骗我；我害人，来生有人要害我。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啊，苦不堪言呐！啊，报复不是报复的恰到好处啊，都是过头啊。啊，那你就晓得，越是比越是严重，越是比越是残酷。这是事实真相啊！啊，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一定要用真实心，说诚实语。我已经想通了，我已经搞明白了，我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我决心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这才能取得了啊。啊，我在前面讲过，放下从哪里放起？ 我告诉大家，从你拿那个手机过去，先把手机放下，丢掉。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叫你从早到晚，你心定不下来。啊，发明手机固然是有一点方便，利少弊多啊，搞得一个人一生心都定不下来，这是他害的呀。啊，他可以发明啊，我可以不用他，这个权自己有啊，我不用你啊。啊，学佛人真正要清楚，就是要修清净心，要修清净的言语，要修清净的行为。啊，三业清净了，这个念佛就相应了。啊，这才能保证你往生。那我们自身修集的这一些善根，要回向。回向是什么？我把这些自己所修的善根善业呀，贡献给别人，自己不能要，自己要了怎么样？要了来生的福报，你出不了轮回啊，极乐世界去不了了。要把你这些善根布施出去，啊，这个回向就是布施啊，回向三处。啊，第一个，回向菩提，我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觉悟，菩提是觉悟。啊，第二个呢，回向众生。啊，我有福报，希望众生跟众生共享，全部都布施给他们，我不要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第三个，回向实际，那是回向真如，回向给本性，这个好啊。啊，所造的一切善业，自己一点都不沾染，心底干干净净，善根都回向了，那个恶就更不能造了。啊，从今之后啊，一切的恶业都不能造。你看，善可以造，造了回向掉。不要念着自己的善，念着自己的善，来生人天福报。啊，造作的恶业，那个恶业要不忘掉，还常常想到的时候，来生在三途，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啊。啊，三恶道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造的这些业变现出来的。啊，它不是真的，就像做梦一样。这些道理，佛在经典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不能不知道啊！啊，佛对众生的恩德就在此地。啊，佛不能够保佑人，佛菩萨只能把他自己怎么断烦恼。怎么消业障的？怎么证得菩提的？ 把这些经验告诉我们，道理告诉我们，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学会了，要真干啊，我们就能跟佛菩萨一样啊，成佛成菩萨了。知道了不肯干没用啊，等于不知道啊。这个事实道理不能不知道。这个文字里面以自身一切所修善根向于众生，这回向给众生，又向于佛道。回向给佛道，佛道就是菩提。实际下云愿生彼国，乃回向自身之性行而去向往生也。一节观经三心当中的回向发愿心，观经三心是说的菩提心，本经下面这一品第24品就是三杯往生，教给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第24、25这两品专门讲方法，方法最重要的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最重要的两句话。那么观经上的三心就是菩提心这个地方揭露了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那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这三个心？有这三心的时候，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是至诚心呢，至诚心要从不妄语开始要说真实语，从这步入门不从这入门，你决定得不到。这我们得干真的，不能干假的。要有智慧，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不怕别人欺骗我们。如果怕别人欺骗，出离六道就难了天下人都骗我，都障碍我，都陷害我，我还以真心对天下人，我不骗，不欺骗他们，我不会回报他们。 我不会陷害他们，他们对我一切我都接受。接受以来怎么样呢？接受以来，通通回归到阿弥陀佛。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心安理得了。那些人，他还喜欢六道轮回呀。他不肯离开呀，我搞清楚、搞明白了，我要离开六道轮回，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的思想行为跟他当然不一样。他害了我的命，我还感谢他，帮助你看，我早一天往生了。要用感恩的心对待他，要不然我还得迟几年往生。我现在就可以往生了，好事不是坏事啊！要有这种认知啊，有这样的心怀。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啊！现在为什么做这些坏事呢？一时迷惑，他不是坏人呐，世间没有坏人呐。《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我们要用佛心来看这个世界，要用佛的心看众生，众生全是佛。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回向。他障碍我，我不障碍他了；他陷害我，我不陷害他了。他回报我，我不回报他；他有好事，我们还赞叹。他有不善的，我们不说，不放在心上。他有善的，我们还赞叹。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心。我们的身心健康，这是真正的幸福。心里头有怨恨，对自己是很大的伤害。带给你五脏六腑的一些病毒，这不值得的。所以一切染污，一切不善，不要接受，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误了。那好的要不要放在心上？好的最好也不要放在心上。都把它回向掉，这样才好。好的放在心上，将来善道受报；恶的放在心上，善恶道受报。善恶都不要。我们就不到六道来了，就超越六道了。这个道理要搞得清楚我的佛报愿意给一切众生去享。我不要再享福了，享福还得到六道来呀，不到六道来你怎么享福六道里面修的福，统统给六道人。 就如同我们现前，我们居住这个地方，所修的一切功德，通通回向给这个地方人，我们都不要享受，通通给他们。到哪个地方都给哪个地方。自己一身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这出家人，到一个道场，特别是居士道场，供养的很多供养是不是带走了？我们一分钱不带走，都供养他的道场。那寺庙里面呢？我们讲经，在寺庙讲经，讲完之后也是供养很多，通通送给寺庙，一分钱都不带。好啊！嚯，这寺庙人欢喜啊，就喜欢我去讲经。我的法缘就殊胜了，法缘殊胜是这么来的呀。一分钱不带走。如果你又拉信徒，又要把红包头带走，这一次讲完之后，下一次也不请你了。许多人问我的法缘为什么这么殊胜，我告诉他，他听了之后就摇头，他做不到啊。法缘殊胜是这么来的，什么都不要就有法缘了，大家都欢喜啊。这个东西要了怎么样呢？要了增长贪心，增长贪心是鬼道的因这些道理都要懂中国老祖宗就有高度智慧。你看看金钱，钱怎么写法？这边是黄金啊，那边是两把刀啊。你得到这个财啊，命会丢掉啊。你把这个财布施掉的好啊，皆大欢喜。别人对你不会有伤害你的心，为什么？你东西没有了，散掉了。所以善财是福布施是福为什么不修布施？有多少就施多少。在家同修赚钱也如是赚多少就布施多少，你就是财神。为什么呢？你布施出去的，后面来的一定比前面多。你决定不能贪，来多少施多少，永远布施不尽。你的财源滚滚，如果是累积在那里，祸害就来了。你集财，人晓得你家有财。小偷到你家，强盗目标都对你家，说不定命就丢掉了，通通散光了。连强盗、小偷都佩服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不会找你麻烦。这是真实智慧。老祖宗教我们怎么做佛菩萨教我们怎么做现在人贪财，不知道财从哪来的。佛经上他没学过。佛经上财是从财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发得的果报是聪明智慧。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 健康长寿啊，是无微不至得来的。啊，无微不至，第一个，绝不伤害众生。啊，众生对你不害怕了，为什么你不杀他，你不害他，你不吃他？啊，他对你不害怕。啊，他会看的，看到你的光是非常慈悲，啊，非常柔和。啊，现在人家磁场，你的磁场好。啊，那个吃肉的、杀生的，那个磁场是杀气，这小动物进入你磁场，它就跑掉了，它躲避了。啊，那么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过去没听说过，历史上也没有看到这种记载。啊，都是我们先前地球上居民身口意三业不善。心里头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啊，心是什么心？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啊，这是心啊。情绪不稳定啊，情绪是什么？怨恨恼怒烦啊，造作的是什么呢？杀盗淫妄，今天整个社会干这啊，光是饮食，联合国发布的，每年啊，这些动物地上走的，水里头游的，空中飞的，一年被杀被吃掉多少啊？联合国的报告是3370亿，单位是亿，这还得了啊？吃这么多，地球上人。3370亿啊，这杀动物、杀人，一年超过5000万。啊，什么人呢？堕胎呀、啊，堕胎是杀自己的儿女人，这都是联合国的报告。啊，医院做手术有案有资料的，还有没有经过医院堕胎的，所以他说5000万以上，那个以上是医院里就没有资料的，这得了吗？不得了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啊。这就是今天整个地球大灾难的原因啊！为什么会灾难？啊，所以灾难无法避免的。现在的这个去向是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啊，最近这两三年来，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啊，佛陀在此地教导我们，我们救社会救不了，救地球救不了，至少要知道救自己，救自己的一家，啊，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 这个可以啊。啊，人人能回头，人人能向善，人人能改过自新。啊，确确实实，我们居住这个地区，灾难减少。啊，完全化解，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但是把这个地区灾难减轻，这个可以做得到。啊，那么这个三心就重要了。这个三心善呢、啊，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至诚心出的言语就是诚实言。啊，第二是身心，身心是好善好德。啊，那从我们这个经题里面讲呢，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啊，第三呢，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慈大悲心。啊，悲，把众生苦啊，看到众生苦啊，有怜悯心呢、啊，帮助他离苦。啊，慈是娱乐，啊，把苦娱乐，这叫慈悲心。啊，这是菩提，菩提心真诚是菩提心的体，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慈悲是慈悲心的他受用。啊，用什么心待人？真诚慈悲。用什么心待对自己？真诚清净。啊，用真诚清净心对待自己，用真诚慈悲心对待别人。啊，所以能把自己所修一切善行功德回向给一切大众啊。这是菩萨行啊。啊，如回自因心，去向来果，是为自力。啊，这是完全靠自己。我们自己断我修善。啊，一生断我修善，行好事，这是去向。来国来生的国宝，这一生修得好，来生国宝一定超过这一生，这是好事，这是你自立了。如果这一生我们只重视享福，享福就要造业。啊，单单就杀生饮食这个就不得了。啊，其他的就不谈了，单单这样。啊，佛在经上说，人死为养，养死为人。啊，这个人杀这个羊，吃他肉的。 啊，羊死了，他投胎投人胎了。吃羊肉的人死了，来生就变成羊，又被他杀，又被他吃，这冤冤相报啊。所以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啊，也吃肉也杀生了。26岁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了，害怕了，啊，发心吃长素了。我吃长素61年了，啊，你说是素食没有营养，我这是个证据啊，我这61年还没进过医院呢。没生过病的，啊，饮食非常简单，啊，吃的也不多，啊，决定不敢吃中餐肉，啊，有很多人看到我，都是过去同事、同学、朋友。我初学佛的时候，我学佛不到半年，就选择素食了。啊，我那些认识的人，都说我太傻了，啊，太迷了，怎么迷信？怎么迷成这个样子？啊，这70年过去了，他们也都老了，都退休了。现在见到我，1/3不在了。啊，还有少数的人见到我，都说我竖着大拇指，你的路走对了。你现在才晓得，我在26岁啊，我就选择这一条对的道路啊，你们不相信啊？佛法真的叫难行之法，尤其是净土念佛的法门，连诸佛如来都说难行之法，这真的。我初学佛的时候也不相信净土，啊，学了多久才相信净土呢？大概20-30年，你就想到真的是难行之法。道理太深了，很难讲清楚啊！啊，古大德的著书啊，是讲的不错啊，可是看不懂啊，啊，囫囵吞枣看下去了。真正搞懂啊，确实20-30年，啊，才搞清楚、搞明白。才选择这个法门啊！《无量寿经》在早年我讲过10遍了啊，不是注解。那么讲这个注解，这是第二遍。前年10年的。清明啊，为什么选讲这个注解呢？看到灾难太多了，都要救急了，其他的经论救不了，只有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必须要详细去讲。 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大家真正觉悟了。觉悟决定回头，回头就得度了。经汇集的好，夏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本子，是在抗战期间当中完成的，流通量很少，所以看到这个本子的人不多。我们很幸运，在台湾。绿行法师从大陆到台湾带了几本，应该只有五六本，送了三本给李炳南老居士，送到台中，台中是专修净土，老师当时印过2版。但是数量不多，他老人家讲过一次，以后没有再讲这个本子了。我到台中听老人讲《无量寿经》，是康僧开的本子，不是这个本子。那么老师讲这个本子有简单的注解，没注。这个本子以后给我了，我非常欢喜。这个注解是夏莲居老居士的入室弟子。黄念祖老居士汇集的这个注子里头，他引用了83部经论，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所以这是集经论。祖师大德著书之大成，我们读这一部注解，读了193种，这注解，这么多的典籍，注得太好了。那么注出来的时候就更晚。80年代，我在美国的时候，应该是84年。这个黄念老被邀请到美国去弘法1个月，我们在美国遇到的。那个时候，这个注解刚刚完成。是用油印写的，是初稿。现在这个是经过修订的。他带了一部到美国，就送给我了。我看到这个注解非常欢喜，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如果有版权就没法子了，那就算了。没有版权没关系，我拿到台湾翻译。他很欢喜，没有版权，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给他贴封面，我就印了1万册，精装这么厚一本，印了1万册，才大量的流通出去了。现在这个注解。我们就不晓得 超过100万册，那是很保守的估计。在我想的时候，不止100万册。从几百万册在这个世界各地流通。大家都欢喜。确确实实，念佛法门在这个本子、这个注解里头讲透了，讲清楚了，让我们呢再不会怀疑了。明了之后啊，自然你就知道怎样去念佛，怎样去修行，你就全知道。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84000法门，门门都有经典做依据。如果不从经教上下手，都叫做盲修瞎练，很少有成就的。”让我们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几乎每一天都在讲，没有一天呢是休息的。这为什么？就是修行需要有理论依据，理论方法经验。都在经典里头，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所以前年清明看到灾难这么多，我把《华严经》放下了，不讲了，专讲这部经，一年讲一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就是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真正能把这个经一遍听下来，我相信你全明白了，你就能老实念佛，你就有把握。我这一生决定往生，不再怀疑了。你对这个世间才能全盘放下。为什么呢？带不去啊！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地方再好的东西，到极乐世界都没用处。你们认为黄金好？哎呀，黄金是宝贝。极乐世界的黄金是铺马路用的，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沙，是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大地是翡翠，道路是黄金铺的，所以你看看这些珠宝。这边很名贵呀，作为首饰搭载在身上啊，在极乐世界不是铺马路就是建筑材料。所以我们要把两个世界搞清楚，自己有个比较，极乐世界人人都能去，人人都有资格去。也是人人都应该去。佛讲得很清楚，祖师大德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感激黄念祖老居士，把这些经论，祖师大德的说法，统统集中抄在一起，变成这一部注解，这太难。真不容易啊， 展开经卷呢，要感谢夏老慧集，感谢黄念老集注。我们总算是非常有缘分啊，见面之后，那个时候在海外讲这个经只有我一个人，在国内讲这个经也就他一个人，全世界就我两个人讲啊，所以我们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啊。他在世的时候，每年我会到国内去个三四次啊，我们见面呢，研究啊，讨论这些问题啊。他走了之后，国内的朋友没有了，很少去了啊。以前赵朴初老居士啊，这同乡对我非常关怀啊，明山老法师啊，这都国内的大德啊，仁德法师九华山的啊，我还有个天主教的朋友，富铁山总主教啊，到北京一定会碰头见面。这些人全走了啊，所以我也感觉到很孤单呢。现在每天展开经本，如同对面啊，这个经注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启示啊，都有新的发明，百读不厌的啊，时时刻刻提醒警惕，我们不至于堕落，不至于退转啊，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对我们的利益了，无量无边的。下面会疏曰：凡就回向，由自力回向呢，跟他力回向。啊，如回向自因，去向来果，这是自力。专投佛愿，不用自策力，是名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后头有一句话说：“是非凡情回向，故一名不回向。”这是专讲净宗法门。所以净宗法门也叫不回向法门，为什么呢？专靠阿弥陀佛加持的力量，这是不依自力，专靠他力，如是回向非凡情所致啊，故称之为不回向。不回向只有净土法门，因为我念这一句佛，佛号阿弥陀佛，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求生净土。那换句话是，你念念当中就包括着回向了。我念这句佛号不为别的，就是想到极乐世界，就是想亲近阿弥陀佛。这是不回向的回向。啊，只用在净土法门里头，其他的法门没有啊，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真正念佛人念完经念完咒啊，往生咒或者念完佛之后要不要念回向偈啊？实际上不需要啊，但是现在我劝大家还是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心对这个世间还很留恋，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还用个回向号。如果真想去的话，就不需要了。啊，让心专一，不夹杂回向在里头。啊，这个功夫纯呐，纯而不杂。大品般若云：菩萨如是回向，则不堕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何以故？是菩萨不贪着回向故啊，是名无上回向。大品般若经里头也说到念佛法门啊，念专念阿弥陀佛，不必另外再做回向，叫不回向法门。为什么？菩萨这个做法，回向跟念佛融合在一起，我每一声佛号都是回向，声声佛号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就不必再加别的了。啊，所以他不堕想颠倒，没有另外的想法，没有另外的知见，没有另外的思想。啊，所以说不堕想颠倒，不堕见颠倒，不堕心颠倒。啊，为什么呢？菩萨不贪着回向故，这叫无上回向。我们今天回向，回向都有所求啊。你看，我们现在把功德，每一天讲经的功德都回向化解世界的灾难，有所求啊。那经讲完了，我就回向很多啊。啊，刚才跟大家讲的，每一天杀的、吃的这些众生，我们天天给他回向啊。这全世界每天有多少？啊，每一天堕胎的，我们知道，每一天大概有150,000以上。啊，这个些小婴灵，我给他回想啊，他们太痛苦了，真可怜呐。我们要记住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他好不容易得人生，还没出生就被杀掉。如果这个灵来投胎的是来报恩的啊，那是孝子贤孙的，你把他杀掉之后恩变成仇，下次再找的人身上来报仇啊，来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仇恨就加深了，深仇大恨啊，讨债的还债的，原来只有债务关系，现在变成啊，还要命了。所以 这种事情呢，一般人不知道啊，知道他绝对不敢做啊。啊，可是现在，看看我们佛门里面的法会，几乎每一次法会都有附体的，也有阴灵附体。其他宗教里面的活动，类似我们的法会，啊，做祈祷、做忏悔，也有这些附体，很普遍的，全世界都有啊。啊，美国有啊，澳洲有啊，南洋几乎都有啊，日本也有啊。越来越多，啊，从这些附体透出来的信息，全都是灾难。啊，有一些灵比较高级的，啊，劝导我们赶快念佛，赶快素食，啊，还有灵透这么个消息，能度过这次大灾难。啊，他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素食，啊，把素食摆在第一。啊，第二个是爱心，啊，要有爱一切众生的心。啊，第三个要冷静，就是灾难来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啊，你要能够冷静下来。你一慌一乱，麻烦就来了。啊，所以大灾难实在是死于大灾难的人，一半以上是被吓死的。啊，惊慌失措吓死的，吓死的人几乎都到三恶道。啊，他说的这三桩事情有道理啊。啊，素食，我不再跟这些动物结冤仇了。啊，过去不知道吃了你杀了你，现在我念佛回向给你。啊，爱心，这个是自信、信德的核心。自信里头的无量德能呐、啊，无量德能，第一个德能是什么？第一个德能就是亲爱。我们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啊，中国传统文化从哪里发生的？就从自信的核心发生的。你看五伦里头第一个，父子有亲。中国文化就从这一个字发生的，亲爱呀、这个亲爱是天性，不是学来的。啊，什么时候看呢？三四个月的婴儿是最明显的看出来。啊，他不会说话，你看他对父母的个爱，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看他的容貌，能看出来，啊，父母对他的爱，这个时候丝毫夹杂都没有，纯是天真的爱，啊，我们老祖宗了解，啊，如何能把这个爱？保持一生都不会变质，这老祖宗想的这问题，用什么方法呢？教育。所以中国的教育从这开始的，中国教育是爱的教育， 是自信里面第一个德的教育。啊，教育了几千年了。啊，五伦从这扩张的。啊，四维八德都是从这里延伸过去的。啊，中心就是这个情感。啊，所以从这里延伸都是心的。啊，无伦是道啊，无常是德，四维是德，八德是德。啊，根本的德行，这做中国人做人的标准，仁义礼智信，叫无德了。啊，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啊，义是什么？思想、言行、或理、或理、或情、或法，这叫义。啊，我们的思想言行，啊，必须如理、如法啊，或情。啊，四维，管子说的，四维不张，国难灭亡。啊，维系国家的四根柱子，礼义廉耻，这个四个字没有了，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啊，八德，啊，八德是普遍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人与事、人与万物必须遵守的德行，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几千年不坠也！啊，一部《四库全书》讲些什么？就讲这东西。啊，可是到今天呢，没有了，没有人学了，也没人懂了，所以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就这么来。啊，如何救这个世界呢？还把老祖宗些东西找回来。社会有救，世界也有救。啊，不找回来没救啊！啊，这些年来，好像慢慢的社会有一点觉悟了。啊，对老祖宗东西反对的人少了，还是有反对的，少了。以前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少了。啊，真正想学的人慢慢多起来了，这好现象。啊，中国这些东西，传统文化，不但能救中国。而且能救全世界。啊，认识中国的东西，在这么多年呢，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人，英国的汤恩比博士。啊，他在70年代。说过，解决21世纪这世界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说出来，啊，他真的认识。啊，那么将来 中国传统文化会在全世界发扬光大。我们有这个机会，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地区，都劝大家学习。啊，特别劝大家说学文言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啊，也就是说这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通通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如果自己不能够学文言文，不懂文言文，靠别人把它翻成白话文来，那味道就变了，不是味道了。你要尝原味呀，一定要懂文言文。啊，文言文难不难呢？我过去两次访问伦敦。伦敦是欧洲汉学中心，啊，我特别去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我跟他们的教授交流，跟他们的学生交流，汉学系的，啊。因为那些学生，他对中国古文，他能读，他看得懂中国古籍，这些著书都是古人著的，我都很佩服。我问他们，你们学文言文用了多少时间？3年。不难呐。3年就把中国四库全书的钥匙拿到了。啊，大概在30年前，80年代的初期，美国有一个大学生跟台湾大学做交换学生到中国来研究，他专门研究华严经啊，当做哲学研究。这个学，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讲华严经，所以他就找到我，在我们图书馆住了4个月。他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著述。我那时候看他只有30多岁，大概35、36岁的样子，我就问他：“你学中文学了多少时间？”也是告诉我3年。啊，他劝我到美国弘法，所以我到美国去跟他也有关系。文言文不难了。外国人一点基础都没有，3年可以学会。中国人现在要学的话，我估计2年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干呢？不是难事情啊！啊，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智慧的符号。你看那个符号，纵然你不知道它念什么，你知道它意思。这是外国文字所没有的。啊，中国文字是大智慧、大学问。啊，文字之优美也，它是一种艺术。啊，不能改啊！啊，一改就面貌全非也。 啊，所以我劝大家学文言文。如果外国人都学文言文的，中国人一定要学了。啊，要不然说，要不然这出国丢人了。我们还要晓得，应该是200年前，文言文是东亚地区的共同语言。啊，日本人学，韩国人学，南洋群岛人都学。啊，言语不通，用文言文写字可以通。为什么他们要读中国的书？所以他一定要学。不是难事情啊！我最近在马来西亚那边成立一个汉学院，